有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精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6868588。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面常总，跟我来您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啊，这是南调，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庞统庞士元跟随着蒋干来到江北大营，曹操得知天下闻名的凤雏先生竟然愿意来保自己，是非常的高兴，带领庞统参观自己所布下的营寨，而庞统呢，也是不断的夸赞曹操的军事才能，甚至把曹操与孙武和吴起相提并论。当然了，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博取曹操的好感和信任，以便献上连环计。那么庞统的计策究竟能不能够成功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曹操伸手跟庞统庞士元携手揽腕走出中军大帐，来到辕门陇四江镇等办案上马，后边所有的战将跟所有的谋士也全都上马，就跟着曹操，他战马就出去了，一拥而出。曹操陪着庞统庞士元先看哪儿？先看曹操的马步军大营，就是汉营，有打前营后营左营，看起来吧。呵，庞统庞士元眼睛不够使的，曹操介绍这儿怎么样，那儿怎么样，那儿是那儿什么，那儿什么，后全都给介绍一番，俩人聊。曹操一看就这么凭着看不上清楚，哎，现成情，前边一高杆，就在凉台前边有个高杆，歘上去了，然后拨转马头勒马停蹄往下一看，庞统心说我该捧他了。您看人捧人，您可留点神。丞相营寨安得真好啊！哎呀，先生夸奖，只叫一二。哎，曹丞相这座营寨安得傍山靠水，傍山依林呐、啊！好啊，好啊，前后顾盼，出入有序，进退有路。丞相，既是孙吴复生，既是攘居在世，也未必如此啊！先生夸奖了，就这一先生夸奖了，整个一花脸。您说我得练吧啊？这我老听戏，其实我也用不着练，自然而然的，您老听戏，我老说我们说书的，我求求你们听听戏行不行？啊，咱们唱京剧的，我求求你们听听书行不行？ 咱们的艺术是相通的。我听曹作戏听多了，郝神先生我见过，但是我没听过。大部分我都听的是袁世海先生的啊，现在有的时候再往下吧啊，听李阳先生的。那您别看曹操，曹操这个角色架子花不好演，你必须把曹操的精神状态演出来，那么你就必须理解曹操。曹操现在教义及碰厨先生一夸的不是平常人呢，先生夸奖了，心里高兴啊。夸我什么呀？孙吴再生，司马攘军再出来，也不过就如此。大家知道咱们说到这里的拉点，庞统、庞士元说这三位军事家，孙子啊，咱们这字儿得念错了啊，孙子，咱们中国多音字啊，是吧？孙子啊，这子呢是对人的尊称，是吧？那个孙子、庄子、老子，您不能说孙子、庄子、老子啊，这不行。这孙子装过来半天还是老子了，这没这个也不太讲不讲理了，是吧？咱们中国多音字，子是对人的尊重啊，老子、孔子，咱们现在尊重老子、孔子、庄子。那么这些人要成名，得多少年以后？说孔子当初游学的时候，啊，就吃元宵的时候、喝汤的时候，那时候没人赞成孔子。孔子那么多徒弟，那都多少年以后才肯定的。你看这文人墨客要让人承认，不是一天两天的。说您得写出多少文章来，您才能得诺贝尔奖金？啊，中国现在只有一个得的。啊，我也想得，人家都不举荐我，是吧？其实我也觉得我也挺够的了，是吧？没这相，人家没这相，没这相，不是我不够，是没这相。所以说呢，这个文人墨客要打算成名，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军事家就容易成名。为什么军事家容易成名？打一仗，把人国都灭了，东下齐城七十二，天下无人能及踪，二人非一圣天子，至今谁不是英雄。这一仗打下齐国七十座城来，马上就成名，闻名于天下。所以您看，时代不同，成名的地点、成名的行业也不同。说您现在要打算成名，您学评书且成不了名呢。早知道这评书一天一天一天一天说嘛，磨吧，磨出经验来，现在我都不敢回头听我的书，回头一听我书怎么说的那样呢？我们老伴就会说，你说什么玩意儿啊。可是您要是打算成名，唱首歌啊，我家住在红土高坡，谁都记住了啊。这个歌到底是航天琪先唱的，到底是胡越先唱的呢？我还问过胡越，胡越跟我在一单位，你说我也白问他，他当然得说是他先唱的，对吧？我要碰见航天琪，问航天琪，当然说他是先唱的，唱一首歌能闻名于天下，是吧？文人墨客行吗？文人墨客不行，我们说评书的也不行。所以说呢，庞统、庞士元跟曹操说，即使孙吴再生，司马攘居又活了，也不过如此。说的是三位军事家，头一个说的是孙子。咱们都知道孙子，孙武子演阵斩本一，孙子是孙子，吴起是吴起，这俩人是两个军事家。但是孙子的姓孙名武，马武那武，孙武子十三篇说的就是孙子，大兵法家。那么孙子这个兵法家由谁推荐出来的？伍子胥啊。您听我说过列国，伍子胥就把孙子举荐到吴王阖庐的面前，展示出他的孙子十三篇，然后拜他为将，成名于天下，大兵法家孙子。吴起呢，都知道吴起杀妻求将，要提起吴起来，咱们得说曹操很佩服他。曹操说吴起两个缺点，一个是散金求将，母死不丧；一个是为了成名杀妻求将，这是曹操批评吴起的两大错误。说您看吴起，您要查查资料啊。我说列国，说咱们也说过，说吴起这个人，他是魏国人，哪个魏？保卫的魏啊，就是门卫的卫，这个卫，卫生的卫。吴起呢，家里挺有钱的啊，他老想成名于天下，先学什么呀？先学儒家啊。 拜谁呢？拜孔子的学生曾子，那是他的老师。说要按辈分来说呢，从孔子那儿算着，他就算徒孙了。可是有的资料就不这么说了，有的资料呢就说这个吴起拜的是谁呢？曾子的儿子曾参。那往下又错了啊！但是甭管怎么样，他学的儒家是从孔子、曾子这脉络传下来的。他想成名，散尽家资，把家全都变卖了。他妈干看着不敢原因。后来别人就踩和他，说你散尽家资你也不成。三十多个人诽谤他，他一生气，扑哧扑哧扑哧把这三十多个人都宰了。然后临走的时候，冲着他妈跟他妈说：“把这胳膊咬破了。”我告诉您，此生不拜卿相，我不回来。您说这老太太多厌心，就跟现在似的，你送我出国，把房子卖了，没有给我寄钱，你干嘛去了？真有这样的，回来百般不是，海归那就不是归来的归了，就那乌龟的龟了，是吧？全都仗着家。这吴起散尽家资杀了三十多个人，跟他母亲面前跺脚咬牙把胳膊咬破了，我不得倾向我不回来。那老太太心说，您就走吧儿子，我惹不起您呢。走了，先学儒，结果呢学着半截儿，他妈死了。不管是曾子的儿子或者曾子的孙子说你妈死了应当回家奔丧去，他不去，结果曾家不要他了。像你这种人不知道孝道，你走吧，给他轰出来了，以绝师徒之情。本来孔子往下传那就是中国的儒教思想，你眼中没有父母这种人还能要吗？轰走了，该轰就得轰。后来他也琢磨过这滋味来，我得学武。吴起非常聪明，是个了不起的人。后来他娶妻，他的媳妇儿哪国人？齐国人。他在鲁国呢，齐国打鲁国。这鲁国呢是个文化大国，你想想孔子的出生地，孔子的儒教的发明地，他是个文化大国，他掌握军事的才能的人太少了，他太重视文化了。他就找啊，最后找着吴起了。但是打齐国，你媳妇是齐国人，这能打吗？所以鲁侯不敢用。吴起知道成名的机会来了，我打齐国，因为我媳妇儿是齐国人，你不用我啊，把媳妇儿给剁了，低了脑袋找了，用我不用，用鲁侯用他，用他完了，真是打了齐国，打了胜仗了，但是大家伙都给他说坏话，像这样的人，杀妻求将的人不可用，鲁侯没办法把他辞退了，他上哪儿了？上魏国了，魏文侯打仗，魏文侯用他，说曹操说他两个缺点。这两个缺点可不是一般的缺点，就跟易牙以子为食进献给国君一样，把儿子杀了，您不是想吃人肉吗？给您，就像这类的人呢，他不是人。所以说曹操批评他很对，一个你是杀妻求将为了功名，另外一个母死不丧，你不够做人的儿子，一撇一捺你不够。但是他作为军事家，作为改革家，作为政治家，吴起是了不起的。他在魏国他打仗啊，咱们现在就不说跟哪国打仗怎么打，就说他这人指挥战斗以身作则，而且不分上下，说我是战将你是当兵的不行，咱们一块儿都睡在田埂那儿，然后都拿树叶遮身。当兵的得了脓疮的，他趴那就作，把脓给作出来，让当兵的好了好去打仗去，就是这么一个人。你说这种人整顿军队，他能不打胜仗吗？后来他到了楚国，在楚国进行改革，他的改革是什么？没用的官辞掉减去，然后在位的官职降薪，不能随便拿国家的钱，这钱省出来干嘛？强军以强大楚国，对不对啊？结果楚国强大了，而且不许走后门，不许托人情，但是革去官职的这些贵族全都恨他，因为他在魏国能够跟当兵的一样能够好好的打仗，所以秦国打不过他不敢正视他。那么他到了楚国当了令尹之后，所有的诸侯不敢惹他，因为楚国强大了。后来大家伙都恨他，怎么办呢？ 想杀他，他也知道他得罪人太多了，这些贵族都没官的，都挣不着钱了，而且贵族的往下儿子孙子，你只有几代，越来地位越小，你不能老吃这祖上的这官职。那么这些贵族都恨他，恨他，他怎么办呢？知道大家伙要害他了，他知道自个儿要死了，他保的是谁？保的是楚悼公，追悼会的悼。国君死了，这国君一死他就得倒台呀，后台没了。他聪明，大家伙追着条射他，他就跑到这国君这丧事这尸身前边去了，大家噼里啪啦这箭一射他，他把这箭就插在国君的尸身上了。要拿箭射死国君，往国君身上射，全家抄斩，灭门九族，起码三族尽灭呀。您说吴起聪明不聪明？结果把他车裂了，楚国国君没了，他的儿子楚肃公继位，把这箭都拔下来了，谁把我爸爸给说了啊？灭其三族，70多家，700多口。虽然说吴起被车裂而死，但是吴起报了仇了，吴起在历史上就是这么个成绩。所以曹操说他两个致命的问题，两大功绩，秦国不敢正视，诸侯不敢惹他，楚国太强大了。但是后来他的改革，当然他一死也就失败了。所以说呢，孙吴，庞统庞士元说了，即便孙吴在世，说的是孙子，就是孙武，武艺的武，跟着伍子胥，保着吴王阖庐那孙子，演着斩满鸡那位，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吴起，魏国大将吴起，杀鸡求将。那么谈到司马穰苴，你要谈到吴起呀、杀鸡求将啊，谈到这个孙子演着斩满鸡，孙子十三篇，咱们都知道孙武子十三篇，但是提到司马穰苴的，知道的比较少的。司马穰苴也是个大军事家，司马穰苴了不得，而且在吴起之前也是周朝的。司马穰苴是哪儿的人？齐国人，姓田，其实原来不姓田，他的祖上呢是陈立公，陈国的国君，后来陈国发生叛乱，他跑了，跑到齐国去了，到了齐国就改姓田了。司马穰苴他的父亲叫田完，也就是陈完，陈完之后，而且他是庶出，庶出这地位就低了，地位一低就跟普通老百姓一样了。他为什么叫司马穰苴呢？有人说他父姓司马，双字穰苴不对，他官拜司马，那是他的官职，后来都叫他司马穰苴。司马穰苴其实他姓田，原来他姓陈。说我说到司马穰苴的时候，您不见得知道，但是咱们前边拉过一点，我都知道二桃杀三士啊，齐景公驾前有个宰相晏婴，晏平仲就这么高啊。晏婴那是齐景公驾前的宰相，三个勇士，田开疆、郭冶子、公孙捷。那齐景公非常重视这仨人，感觉跟齐景公瞪眼。齐景公驾前有个佞臣叫梁丘据，这坏人，坏人就把这仨人勾在一块了。这坏人要把这仨人勾在一块，要反对国家了。晏婴、晏平仲想出办法，二桃杀三士，利用这两个桃国君相会，把这三个勇士都杀了。哎，这时候外国侵入，燕国也打，晋国也打，都打这齐国。齐景公这么一看，晏婴仨勇士都没了，谁指挥人马打仗啊？我给您举荐一个人，这个人姓田，双名穰苴，文能辅众，武能威敌，宁可视之。说这个人呢，文能辅众，大家伙都赞成他，武能威敌，敌人看他害怕，这种人可适用之，因为他出身太低贱。当时齐景公没办法了，既然晏婴都说了他相信晏婴啊，就把这田穰苴给请来了。国君把这事儿说了，齐景公说我要用你为将，现在两个国家来打咱们。田穰苴知道自个儿行不行，田穰苴知道自个儿行，可有意见，自个儿出身低微，自个儿出身低微要掌握国家军事大权没人听怎么办？田穰苴很聪明，田穰苴躬身一礼，大王您让我执掌兵权，上阵临沂打仗，指挥人马前去迎敌，我在所不辞，可有意见？我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我没有这威望，你要让我掌兵权可以，您给我派一名监军，这名监军必须得君王所信任。 而且文武官员百姓都信服都尊崇的这么一个人，您把他送到我军中当监军，我这仗就能打了。齐景公一想也对，你说他说话没人听，我找他找一个人是我爱着人而且能够掌握权力的人到他那儿当监军，有了威望他就好指挥了。说好吧，既然如此，来呀、啊、庄古在你去作为监军。谢大王，你一听这声他就不是什么好声啊。这庄古呢是齐景公驾前的宠臣。庄古一看，天先生掌兵权吗？是啊，既然派您做监军，那我就服从您。跟您商量商量，现在大敌压境，何日起兵？问我呀，明儿中午吧。啊，明儿中午你都调动好了人马，我中午我就过去。好吧，田长驹很正经答应了。有了国君之命，调动人马，把所有的人马都调动齐了，扎营。第二天早上起来点名过目，发放军情，约着中午这位监军先生来。点名过目，发放军情，所有的事情全都办好了，外边炮火连天这都打着，马上就得出兵。田长驹传下命令，立竿漏斗。古时候没钟表，说立竿，您听我说过太史慈是吧，保孙策的时候，天到中午立这杆子，底下一块原石日晷哈、啊、那么这影儿，太阳照到这杆子上，照到这石头，这原石这影儿就能代表时辰，这是古人看钟点的一个办法，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铜壶滴答滴答滴答滴答，铜壶滴水。田长驹是个细心之人，就在中军大帐前边这边立起高杆立表，这边预备铜壶滴漏，计算钟点。中军官战帐军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刀斧手绑斧手在这捧着，鸦雀无声。您别瞧田长驹虽然没当过官，往这一坐，执掌兵权的气派又大了，这人的气质是不可得的。所有的事情办完了，等着等着等着等着，报天职正午，带我看来。田长驹出去自个儿看，一看确实立这杆底下原石这日晷正好一点影都没有，正好是按现在说是十二点，在一旁边边的东湖铜湖滴漏。好，监军何在？启禀将军，监军大人未到。哦，前去请来，该给我面子的吧。赶紧派人骑着马到监军庄古他们家，在一厅里边，哥俩嗷呜推手，我八匹马呀，喝，您喝，烟气冲天，带抽，里边美女跳舞，琵琶丝弦儿。庄古高兴啊，这回我是监军呢、啊，打胜仗了，喝，把所有的亲友全都请来，大家伙围着这桌吃这种喝，得有的是钱，反正有人送呗，是吧？这给送十斤虾，那给送二百斤熊掌，是吧？都来了啊，这连吃带喝的。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生命为您点赞， 斑马线。